训练室里除魏琛以外，其他人都暂时放下了游戏，所有人站到魏琛后面，静静地看着。网吧里的这间训练室看起来只是二层的几个包厢打穿后连接成的一间，但事实上在装修的时候，陈国是很下功夫的。训练室的隔间效果极好，关了门，闭了窗，外边的声音丁点也传不进来。 魏琛在这样的环境下，在几人的围观中细心地弄着他的银舞死亡之手。一个部件成了，魏琛挥手抹了下额头。其实他倒没紧张地撼动下来，他只是下意识地放松动作。随后才发现身后站了一堆人，可见之前弄装备时是多么的专心。不错，开了个好头。 叶修对于魏琛成功弄好了一个部件提出赞许。废话，那还用你说啊？哎，我说你们该干嘛干嘛去，不要在这儿围着看。魏琛叫道：“这是为了给你施手，让个好借口。到时候你起码可以说是被我们干扰了。”呸呸呸！你就不能说点好的？你赶紧到外面抽烟去，有你在，整个房间的气氛都降低了。 哼。叶修笑了笑。 倒也没真跑出去抽烟，只是招呼着众人各回各位了。魏琛也没真非要赶叶修出去不可，看人都散了，立刻开始着手下一个部件。众人虽都回了各位，但还是时不时会注意一下魏琛这边。四个部件，叶修看过魏琛的方案图纸。 死亡之手60级提升到65级，有四个部件，是用到神之领域稀有材料的。三个65级的，一个60级的。叶修也是因为知道这方案，在抢到相应野兔 BOSS 的时候，自然是会优先挑选所需。魏琛此时完成了一个部件后，一鼓作气就进入到了下一个部件的制作中。终于。 魏琛下意识地擦汗动作第四次出现了。叶修知道，这家伙肯定是四个部件都做成了，没有失败。魏琛可不是做坏了一声不吭，继续埋头重来的性子，怎么也得骂街5分钟啊！ 部件好了， 叶修这时问了一句：“关键的好了。”魏琛点点头。所谓关键的，当然就是指这四个。 其他所用的材料既不算太珍贵，也不需要这样手动制作。原来的模板可以直接套用，只是一些相当于复制粘贴的操作，当然没什么压力。很快，所有部件装备待续，最后就是重新拼装成死亡之手了。这一步骤虽然也不能出错，但论精细，总比不了制造部件。 以职业选手的微操水平，这个环节要还出错，那实在有些不应该。于是，在叶修的率领下，所有人又围观上来了。这一次，魏琛也没拦着，这点微操他不至于因为一点围观就失误。三楼的部件在魏琛精准的拼装下，很快成型了。好了。 魏琛在最后一个部件安放完毕后，长出口气，点下了确定造型。编辑器读条保存修改的同时，死亡之手以造型结构图的形式在屏幕上旋转展示着。一根竖式手杖，大概有1.3个身份格那么长，整个手杖都是黑漆漆的，握柄是一个攥紧的拳头造型，柄尖却是撑开的五指成爪。 转屏幕这方面一转动，看起来像是要伸出来抓个什么东西一样。这整根手杖根本就像是两条胳膊对接，很有点恐怖。读条结束后，魏琛立刻飞快地关闭了装备编辑器，返回到了点开迎分布阵的包裹。死亡之手正静静地躺在那儿。魏琛这时深吸了口气，回头又望了叶修一眼。 以他对死亡之手的详尽理论研究，倒也不相信他选中的材料制作成部件后会直接把死亡之手装散了架。 对他而言，这死亡之手有没有提升成功，就在此刻，看属性。如果属性数据是相对六十级时的一次全面提升，那这方案就可谓是大获成功了。如果只是部分提升，亦或者是由属性发生了改变，那就要看是哪部分没有提升，或是发生了改变，以此再来研究解决的思路。如果属性数据没变，亦或是倒退，那这一方案就基本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各大俱乐部的研究团队，那也都是有扎实的相关知识在研究的，搞任何装备也不是无地放矢，弄一堆材料直接拼散了架，这么垃圾的失败都不会有的，基本就是拼出的装备没有达到预期，于是在不断的调整尝试，材料基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被飞速消耗的。叶修他们现在可有点耗不起，说实话，这死亡之手出来就算是略有瑕疵，他们也会先将就着用，完善也要等以后条件更允许再说。 怎么样了呀？ 陈果这时都有点急了，这魏琛编辑器里果断退出，打开角色包裹后倒玩起大喘气了，鼠标迟迟不往死亡之手上点。陈果不知道怎么自制装备，但怎么看自制装备成没成功当然也是小的，自制装备他又不是没乱玩过。魏琛在催促下终于是把鼠标移上了死亡之手，银白字样的属性面板立即弹出了。死亡之手，等级65，重量3000克，耐久30，攻速2，物理攻击591，法术攻击837，智力加55，暗属性强化加25，暗属性抗性加25，法术暴击率加12%，法术吟唱速度加12。施法距离加3。 成了！ 魏晨一声怒吼，一拳头砸到电脑桌上，显示器都被他震得一跳。死亡之手的属性全面提升，这是一次大成功。非要说没变的，重量、耐久和攻速那是没变，但这两个属性并不是影响术士战斗力的重点。死亡之手的提升重点当然也不会在这儿上，除此以外的其他属性却是全部都有了提升，而且都达到魏琛预期的效果，不应该说还有意外之喜。法术距离这个属性，死亡之手在60级时是加2的，魏琛原本估计65级的时候可能不会动，等升到70级完成10级的跨越时，没准能从加2变成加3。但现在65级时就已经完成了这一步的跨越，魏琛都有些笑得合不拢嘴了。 哈哈，妈的，一次成功，这是一次成功啊！ 魏琛笑着骂着，那兴奋激动的模样看起来是恨不能从屏幕把那死亡之手给拽出来，拿手里好好玩一番。所有人都在为之高兴着，陈果却是有些纳闷地说了一句， 这样就算成了？ 那还要怎么样？ 不要拿出来使用一下，看是不是会使用的时候散了架。 叶修听后一笑， 哼，千机散的话确实还需要这样试用一下，因为或者有可能形态改变不成呢，那对于千机伞来说功能就不全了，它这个有属性了，那还需要什么？ 哎，原来是说这个，吓死我了。 魏琛这次是真抹了把汗，陈国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他还以为死亡之手有什么瑕疵，他兴奋过头没有注意到呢。 那是真成了，太好了。 陈国这才跟着高兴起来， 我去找人先做一下。 魏琛这也是迫不及待的要尝试新提升的武器，刚好迎风布阵就是在竞技场内，随手点了个随机 1v1， 就被系统自动安排进了一间求对手的房间。双方很快开打，众人也没急着散， 也想看看新提升的银武的威力。但事实上，以魏琛的水平，竞技场打普通玩家需要仰仗银武吗？就是给对方一个银武，凭他也是可以轻松完胜对手。此时的他这场竞技打得纯属卖弄来了，可怜那对手彻底沦为魏琛戏耍的对象，一会儿放放风筝，施展法术距离加三，一会儿又近距离施法，体现他提高了 12% 的施法速度。再要不计较每一击的伤害，看这25的暗属性强化到位了没有，再就是数数暴击，看这 12% 的暴击率靠不靠谱。很遗憾，他这次的对手不具备暗属性攻击的技能，否则魏琛可能还会让他的迎风布阵站着挨打，看看这暗属性抗性加25有没有体现了。 哈，又暴击了，牛！老夫的施法距离可比你想象的远啊，弱鸡！ 魏琛在这喋喋不休的兴奋个不停，叶修早回座位了，看他这模样忍不住感慨， 哎，没下线啊，果然没下线。 虽说神之领域无菜鸟，但对于职业级的选手来说，网游玩家都可以菜鸟视之。魏琛拿着银武虐菜虐得兴高采烈，叶修真是看不下去了，而且他这还在继续整理材料呢，被魏琛吵得也是头晕脑胀的。 你安静一会儿行不行？没用过银武啊，丢人！ 叶修忍不住喝道：“ 再来一把，最后一把，好不好？” 魏琛这边说着，一边又是随机抢入了一间房。 哎呦，同行哎，快来看我虐他！ 魏琛丝毫不以职业级的欺负普通玩家为耻，反以此为荣，希望能多点观众分享快乐呢。叶修也是无奈了，转头问那边乔一帆。 小乔，你那边号怎么样了？ 我的这号几乎没动过任务呢。 乔一帆这是激动。叶修这是把技能点攻略交给他，让他去刷他的一寸灰了。他这一寸灰账号基本是代练起来的。代练他们求效率省时间，在有大号带的情况下，刷怪绝对是比任务效率的方式。弊端是很枯燥很枯燥。很重复很重复，但这显然不在代练的考虑范畴内。刷怪代号又快，又顺便打金刷材料爆装备，对他们而言肯定是比清任务要划算得多的方式。乔一帆的一寸灰绝大多数时候交代练算是因祸得福了，没清的任务大把大把，此时拿着攻略技能点也正在飞一样的提升中。